望你也通了解，今仔日的牛那遐尼干，照着阮规暝拢袂通困，亲像彼时你花园，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，希望你。想你我的情爱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有我的存在？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飞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拢总甲你。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不管偌多时间，偌多目屎，偌多失望的忍耐，我不管你当时会回来，其实我嘛不知影为怎样，为怎样戆戆等待你。